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格拉斯最初始于一个简单想法，便投入工作。他再次埋头在历史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要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按照巴洛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一百年一百个故事。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事迹》，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连妹演播。 1972年，演播刘军。 我现在是他，他是小学教师，住在汉诺威的朗根哈根。他现在不再是我，从来就没有过轻松的日子。在文理中学上完初一就不上了，然后又中断了商业学徒，当过卖香烟的售货员，在联邦国防军一直干到二等兵，又试着上了一家私立商业学校，但是却没有获准参加结业考试，因为没有初中文凭。为了提高英语水平，去了英国，在那里擦洗汽车，想去巴塞罗那学西班牙语。在维也纳，一个朋友试图通过类似于成功心理学的玩意儿给他撑撑腰板，他才获得了勇气，再次重新振作起来。在汉诺威上了管理学院，而且毕了业，即使没有高中文凭也可以上大学，通过了教师国家考试，现在是教育与科学工会的会员，甚至还当上了青年教师委员会的主席，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左派分子。在他那个从什么地方的旧货商那里便宜买来的高背靠椅里，梦想着要一步一步地改变社会。这个时候他家的门铃响了，瓦尔斯德罗大街三楼右侧。这里指的是他，把门打开，一个留着栗色长发的姑娘站在那儿，想和我，也就是想和他说话。有两个人，可不可以临时在你们这里过夜？他说你们，是因为那姑娘从什么人那里知道他，或者说我和一个女朋友同居。他和我回答说可以。他说我后来起了一些疑心，吃早饭的时候我的女朋友也有些怀疑。女朋友说也只能进行推测，但是我们先去了学校，女朋友和我一样也是教书的，但是在另外一所综合学校。我的班级正准备出发去鸟类公园郊游，就在瓦尔斯德罗附近。在此之后我们总是还有怀疑，他们可能已经搬进去了，因为我把住房的钥匙交给了那个长发姑娘。因此他和一个朋友谈了这事儿，我肯定也会对一个好朋友说的。这个朋友说的话恰恰也正是女朋友在吃早饭的时候已经说过的，给110打电话。他在我的同意下拨了这个号码，要求接通 BM 特别指挥部。特别指挥部的人仔细听了之后说，我们将会对您提供的情况进行调查。他们也穿上便衣做了此事， 他们立刻和门房一起监视楼梯间。在这个时候，他们迎面遇到了一个女人和一个年轻的男人正要上楼。门房想知道他们找谁，他们要去教师家。是在这里，门房说，他住在三楼，但是现在不在家呀。年轻男人后来又回来了，在外面找了一个电话亭，当他正要投硬币的时候被抓了起来，他身上带着一支手枪。教师在政治上肯定是站在我的左边，有的时候他坐在从旧货商那里买来的高背靠椅里，总是前瞻性的梦想着未来，他相信一个下层社会的解放过程。汉诺威的一位教授在左派圈子里几乎就像哈贝马斯一样出名，涉及到 BM， 据说他曾经说过，他们想用炸弹发出信号，实际上只是鬼火。他相当赞成这种观点，这些人为右派提供了理由，从而全面诽谤左派的整个丰富多彩的计划。这也符合我的观点，因此他和我都拨了110。他作为教师和工会会员，我作为自由职业者，因此州刑事警察局的几位警官出现在一套住房里，这是教师的住房，里面有一张从旧货商那里买来的高背靠椅。警官们按了门铃之后，打开房门的那个女人看上去体弱多病，留着散乱的短发，骨瘦如柴，她的样子一点儿也不像那张通缉令上的照片。也许她并不是要找的那个人，已经多次传说她死了，据说是死于脑癌，这是报纸上登的。你们这些猪罗，那女人被捕的时候高声骂道。当警官们在教师的住房里找到一本打开的画报，上面登了被寻找的那个人的一张头颅的 X 光照片，这个时候特别指挥部才确信抓住的人是谁。警官们后来又在教师的住房里找到了更多的东西，弹药、射击武器、手榴弹和一个皇家牌的化妆箱，里面装着一枚 4.5 公斤的炸弹。教师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不，我不得不这么做，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不然的话他和他的女朋友就会一起陷进这件事儿。教师说，尽管如此，我逐渐产生了一种令人不快的感觉，毕竟我过去经常和他持同一种观点，那是在他开始摆弄炸弹之前，比如在袭击法兰克福的施耐德百货大楼之后，他在具体杂志上撰文写道，总的说来，纵火的不利之处在于有可能伤害到那些本来并不想伤害的人。但是女朋友接着就在柏林参加了解救巴德的行动，当时有一位普通职员受了重伤，在此之后他就躲了起来，在此之后双方都有人死亡，在此之后他就上我这儿来了，在此之后我就……其实我已经想到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他教师，我把他看作是我，现在想把那笔因为拨打110而有权利从国家得到的高额赏金用于即将进行的诉讼，为的是让所有迄今被捕的人都能够得到公正的审判，也包括在汉堡走进一家时装店而引起别人注意的古德林·恩斯林。正像他说的那样，在这种审判中将表现出一些社会的相互关联。要是我就不这么做，可惜这么多的钱，这几个律师、席利和其他几个人为什么应该从中获利呢？他更应该把这笔钱投入他的学校和其他一些学校，这对那些他一直关心照料的下层社会的人有好处。然而不管他把这笔钱给谁，这个小学教师总是感到闷闷不乐，因为他现在一辈子都是这个拨打了110的男人。我的心情也与此相似。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委员会小说联播精心打造，全国首批十家电台倾情奉献。我的目的是让这段由德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决定的，并且在德国继续产生影响的历史发出响声。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直接的或者与事件保持一段距离的倾吐心声。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 1973年，演播刘青。 绝对不是有益于健康的震惊。你可不太了解我的那四个女婿，他们呢，不是同我的女儿们结了婚，而是极其神秘的和他们的汽车结了婚。总是擦个不停，甚至星期天也在擦。再小的凹痕也要抱怨半天，没完没了的谈论价格昂贵的汽车，对保时捷这种车垂涎欲滴，就像是对一些想偷偷带出去幽会的漂亮姑娘。这会儿所有的加油站前边都排起了长队，石油危机。我告诉您吧，这可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更准确地说是一次震惊，但不是有益于健康的。当然他们也赶紧囤积，所有四个人。格哈德平时说话就像是一个崇拜健康的信徒，说什么天哪，不要加肉，千万不要加动物脂肪，发誓只吃格雷厄姆全麦面包，再把汽油换装到他的那几个用来囤积汽油的油桶里的时候啊，他用嘴吸着橡皮管，差一点儿汽油中毒，恶心头痛，他喝了好几升的牛奶呀。海恩斯蒂特甚至把浴缸都装满了，家里到处都是汽油的臭味儿，把个小索菲都熏得昏了过去。哎，我的这几位贤婿哟，那另外两个也没有好多少，总是抱怨100公里的限速。霍尔斯特的办公室里只允许室温不超过19度，他就以为肯定会长冻疮，而且还总是骂骂咧咧地说，都是这些赶骆驼的家伙，这些阿拉伯人的责任。那应该是以色列人的责任呢，因为是他们又开始进行战争，激怒了那些可怜的沙特人呢。霍尔斯特大声地说道，可以理解，他们拧紧了石油开关，为的是让我们这里的油变得紧张起来，也可能一直紧张下去。海恩斯蒂特几乎就要掉下眼泪了，接着说，如果大家都只允许以100公里时速在高速公路上，以80公里时速在普通公路上慢慢的爬行，也就不值得再去攒钱买一辆新的宝马了。这个时候艾布哈特高声的斥责起来了，这是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 这大概只会对这个自称是交通部长的劳里斯合适。艾布哈特她是我的大女婿，这个时候真的和霍尔斯特吵了起来，因为他是社民党的同志，但是同样也对汽车爱得发疯。嗯，等着瞧吧，肯定会重新选举的。他们俩呀都辱骂了对方。这个时候我说话了，大家都听着，你们的独立自主的丈母娘腿脚一直都还挺利索，现在有一个绝妙的主意。因为自从老伴儿去世之后啊，我就是一家之主，那个时候我的几个姑娘几乎还不能自立，如果迫不得已，我也只是发发牢骚，总还是一直维持着这个家，必要的时候也说说该朝哪个方向走。比如说吧，当罗马俱乐部的人已经发出过紧急警告的一场真正的石油危机降临到我们的头上，大家都以为可以发疯的轻率对待的时候，我就在电话里对他们说，大家都听着，你们都知道，我总是看见增长的结束慢慢的走来，现在我们倒霉了，但是即使明天就是安息星期日，也没有理由愁眉苦脸的，反正也有严格的禁止开车日，就像今后是每个星期日一样。因此啊，我们来一次全家郊游，当然是徒步了。我们先乘三路有轨电车，从终点站开始步行，在我们卡塞尔周围有这么多美丽的森林呐，那就去哈比西特森林吧。紧接着就是一阵狗叫，啊，要是下雨怎么办？嗯，要是真的下大雨呀，我们就只去威廉高地城堡，看一看伦勃朗等人的画儿，然后再步行下山。那我们已经看过这些古老的油画了，谁会在十一月树上一片叶子都没有的时候还在森林里边转悠呢？要是非得搞一次全家活动日，那就让我们大家一起去看电影吧，或者我们在艾布哈特家里聚会，点燃客厅里的壁炉，大家舒舒服服的围坐在一起。不是在那里，我说，不准找借口，孩子们准会高兴的。就这样，我们全体出动，穿着雨衣和胶鞋。起初是下着蒙蒙细雨，从终点站德鲁塞尔峡谷走进哈比西特森林。这片森林即使是光秃秃的，也有它的美丽之处。上山下山我们走了两个小时，我们甚至从远处看见几只狍子，它们东张西望，然后一蹦一跳地跑开了。我给孩子们讲解各种树，说这是一棵山毛榉，这是一棵橡树，那上面是针叶林，树梢已经朽了，这都是因为工业， 因为许多汽车，太多太多的汽车，是排放的废气造成的，你们懂吗？然后我让孩子们看了橡树和山毛榉的果实，告诉他们，我们在战争年代曾经采集过橡树和山毛榉的果实。我们看见几只小松鼠在树干上窜上窜下，真美呀。但是然后我们就逃也似的钻进了一家客栈，因为雨开始下得更大了。我这个被称为恶丈母娘的，同时也是孩子们的好外婆的，掏钱请全家人喝咖啡吃蛋糕，为孩子们还要了果汁，当然了，也有上好的啤酒。我逗我的那几位贤婿说，今天甚至开汽车的人也可以喝呀。我不得不告诉孩子们，在战争年代，所有的东西都很紧张，不仅仅是汽油，因此人们把山毛榉果实里边的东西掏出来，可以压榨出真正的食用油呢。但是请你不要问我后来的事情，您不了解我的几个女婿，绝对不是感激，他们都嘟嘟囔囔地抱怨，在这种鬼天气里边呆头呆脑地瞎转一通。除此之外呢，还说我通过多愁善感来美化贫困经济，给孩子们做了一个错误的榜样。海因茨迪特还咆哮如雷说，我们不是生活在石器时代。总是自称在任何不合时宜的时候都很宽容的艾布哈特和我的大女儿古德隆大吵了一场，以至于他最后把自己的铺盖卷儿搬出了卧室。您猜猜这个可怜的家伙睡到哪儿去了？完全正确，车库，而且呀，是在他的那辆老式奥佩尔里边。他一个星期日又一个星期日的擦来擦去的，就是这辆车。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刘莎。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天津文艺台联合制作。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故事，格拉斯最初始于一个简单想法，便投入工作。他再次埋头在历史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要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按照巴洛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100年一百个故事。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事迹》，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连袂演播。 1974年，演播张鹏。 这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在电视机前体验一下双重身份，经过在两条轨道上奔跑训练的人，当他在特殊的时机部分地遇到他的这个我的时候，实际上是不应该被搞糊涂的，只不过稍微有一些意外罢了。不仅在艰苦的训练期间，而且通过实践学会了如何同自己这个两种不同类型的我打交道。后来在莱茵巴赫监狱已经关押了4年，直到在漫长的审判之后，根据地方司法部门的决定，才获准使用他自己的那台电视机。意识到他的这种长期以来处于互相矛盾之中的存在，但是在74年，作为拘留待审的人犯关在科隆奥森多夫拘留所的时候，希望在牢房里有一台电视机的愿望，在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毫无麻烦地就得到了满足。然而在荧光屏上发生的事情，却在许多方面把我撕成了碎片。不是当波兰人在滂沱大雨之中踢了一场绝妙的足球的时候，也不是由于对澳大利亚的胜利和对智利的平局，而是在德国与德国比赛的时候。向着哪一个呢？我或者我向着哪一个？为哪一边欢呼叫好？哪一个德国赢呢？当施巴瓦泽踢进那个球的时候，我立刻想到的是什么？我的心里有哪些内心冲突？哪一些磁力场在拉扯着我？向着我们？不向着我们？因为每天上午都要用车把我拉到巴特哥德斯贝格去审讯，联邦刑事调查局早就应该知道这种或者类似的拉力试验对我来说一点儿也不陌生。其实这并不是拉力试验，确切地说是一种附加于两个德国法律地位之上的行为方式。遵循这种行为方式是一种双重义务。在我作为总理最信任的秘书，同时也作为寂寞时的谈话伙伴，以双重的方式经受考验的期间，我顶住了这种内心的紧张，体验到的不是内心矛盾。因为不仅总理对我的成绩非常满意，而且柏林中心方面也通过联络人同样对我表示满意。 由于我的工作，我受到了最高当局的表扬，就是米萨同志。在他和我之间，以富有成效的方式保持一致，这是肯定的。他把自己视为和平的总理，我则作为和平的暗探，履行我的使命。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总理的生平数据和他的秘书的时间表在和平这件事上非常和谐，各自都在勤奋地尽职尽责。 如果一个人在临死之前能够尽可能多地获得文化遗产，并将其传给自己的后人，那么他是幸运的，因为这种丰富的遗产是滋养我们灵魂的甘露，也是延续我们生命的母体。为此，他的最后一口呼吸将变得悠然而平静。 但是当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这场比赛6月22号在汉堡人民公园体育场里的6万多名观众面前鸣笛开始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的心被扯过来拉过去。上半场虽然都没有进球，但是矮小机灵的米勒在第40分钟射中门柱，差一点就是联邦德国比分领先的时候，我也差一点高喊进了进了进了，进入极度兴奋的状态，差一点在我的牢房里为西边这个独立的国家领先而欢呼。当劳克干净利落地晃过奥维拉特，在后来的比赛中甚至甩掉了奈策尔，差一点射进联邦德国的球门的时候，我也情不自禁地想为另一方欢呼叫好。这经受的是怎样一种冷热水的交替浴啊！甚至对乌拉圭裁判的裁决也带有偏袒的评论，一会儿是偏向这个德国，一会儿又偏向那个德国。我感到自己没有原则，也就是说分成了两个部分。然而每天上午当刑事警官费德劳审讯我的时候，我则毫无例外地能够坚持预先确定的供词，是有关我在特别左的社民党黑森州南方支部的工作。在那里人们对我的评价是一个虽然工作勤奋但是思想保守的同志。我愿意承认自己属于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更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右翼。我看见在我的面前放着我的那些被没收的照相器材，降低在这种案子上的兴奋说明早年作为职业摄影师的工作经历，指点去参见那些度假时拍的照片，这种保留下来的业余爱好。然而接着又出示了我的那架功能齐全的超8毫米窄软片摄影机和2卷反差极大的感光度极强的电影胶片，据说这适合于专门的间谍活动。说实在的，这并不是证据，充其量只是一种间接的证据。因为我成功地坚持了供词，所以总是安安心心地回到牢房，高兴地期待着比赛。这边和那边，谁都不会想到我是一个足球迷。在此之前，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于尔根·施巴瓦泽在家里为马格德堡踢球。这时我经历着他，看见他在第78分钟接到哈曼的传球，用头把球停在面前，带球晃过福格茨这个顽强的小伙子，又摆脱了赫特格斯，用力一脚将球射进了球门。麦耶尔扑救不及，德国1-0领先。哪一个德国？我的这个德国还是我的那个德国？是啊，我虽然在牢房里大叫进了进了进了，但是同时也为另一个德国比分落后而痛心。当贝肯鲍尔试图重新组织进攻的时候，我又为联邦德国的11名队员鼓劲加油。对于这场比赛的结局， 我在一张明信片上向我的总理表示了我的遗憾。使他下台的当然不是我们这样的人，大概是诺瑙，站在最前面的是维纳和根舍。以后逢年过节和12月18日他的生日，我总是给他寄明信片，但是他从来没有回过。可以肯定，他也是以混合的感情经历了施巴瓦泽进的这个球。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发表于1999年，1999年获奖。获奖理由：他的作品充满离奇，对二战前后德国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和光怪陆离的众生相做了警示骇俗的讽刺。作品是格拉斯于1999年推出的一部汉室之作，他也为作者获得20世纪的最后一枚诺贝尔文学奖增添了浓郁的一笔。小说体裁独特，内容包罗万象，他们气势磅礴，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世纪的德国全景图。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 1975年，演播刘杰。 也是普普通通的一年吧，或许时间像铅一样的沉重，我们已经在自己的叫喊声中失去了听觉，我的记忆是模模糊糊的，充其量只能想起几次没有目的的骚动。因为当时在我住的房子里，不管是在弗里德瑙还是在史多尔河畔的维维斯弗莱特，家里总是不太和睦。因为谁呢？因为安娜，因为我，因为维罗妮卡，因此孩子们也受到了伤害或者逃出了家，我则逃进了手稿里，还能逃到哪儿去呢？潜入比目鱼的海绵组织里，向后倒退几个世纪，和9个或者是更多的女厨师待上一会儿，他们控制着我，有时严格，有时宽容，而在我的逃跑的足迹旁边，现实生活在宣泄着自己的感情。不管是在施坦姆海姆监狱大楼里面，还是围绕着布洛克多夫的核电站施工工地，暴力都使自己的方式方法更加优越。但是除此之外，自从布兰特下台，施密特作为总理，使我们大家变得更加务实起来。没有发生多少事情，只是在荧光屏上仍然还是十分的拥挤。我坚持认为这一年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或者说特别的只是因为我们4、5个西边的公民在边界接受检查，然后在东柏林会见了5、6个东边的公民，他们同样也是怀揣着手稿来的。莱纳·什尔吉和海因茨·切索夫斯基甚至来自哈勒，我们先是在舍德里希的家里，然后在萨拉吉尔市或者西比罗·亨茨克的家里，无论是在前者还是在后者的家里，都是为了在喝了咖啡吃了蛋糕，还有通常的东西方互相嘲弄取笑之后，相互朗读押韵的或者是不押韵的诗，过长的章节和短小的故事，这些都是当时正在那堵墙的两边写着的东西，而且应该在细节上对这个世界具有着重要性。那么这个仪式就是在这一年的年历上唯一留下来的事情吧。嗯，或多或少有些拖拖拉拉的边界检查，驱车前往会面地点，小红帽大街或者是伦伯赫大街，时而滑稽有趣，时而忧虑重重的争辩，唱着全德的哀歌， 另外还有写作入迷的作家们被朗读的墨水河流，然后是针对朗读的东西进行时而激烈时而懒得动嘴的批评。这种四七社的减少到私人圈子的粗略模仿，最后呢，在临近午夜的时候匆匆的出境，经过的是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边界检查站。 真正的历史只应该属于那些对人类的文化进程做出过持久贡献的英雄们和天才们。在我们的历史中，创造的过程比任何传奇都要生动，让他们温和的修养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关注他们的杰作，让他们灵感的火焰温暖我。 哎呀，西贡出现在电视里，那是既远又近。最后一批美国人急急慌慌地从他们的大使馆的房顶上离开了越南。但是这个结束可以不予考虑，它也不是我们在吃撒上细砂糖的黄油点心和杏仁霜奶油蛋糕时的话题。红色旅的恐怖活动也是如此。这种恐怖不仅正在斯德哥尔摩绑架人质进行，而且也成为施塔姆海姆犯人们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直到在下一年，乌尔里克·麦因霍夫在他的牢房里头上吊自杀，或者被别人吊死为止。然而，即使是这个多年未解的疑问，也没有引起我们这些聚会的握笔杆子的人的特别关注。充其量只有干燥的夏天之后发生在吕纳堡草原的几场火灾算是新闻了。在火势大面积扩展的过程当中，五名消防队员被火焰包围，最后不幸遇难。这也不是东西对话的话题，也许在尼克拉斯·博尔恩朗读他的避开土地的一册之前，在萨拉用柏林方言吟诵他的勃兰登堡诗歌之前，在舍德里希用他的那些后来在西边已尝试过的接近作为书名出版的故事让我们心烦意乱之前，在我试读比目鱼当中的一个片段之前，我们把那个五月曾经在该市的西部引起轰动的事件当作新闻提了出来。在克劳伊茨贝格区的格里本河岸大街靠近奥伯伯姆桥的边界过道，有一个五岁的土耳其男孩，他的名字叫做切挺，掉进了那条作为城市两部分之间的边界的史普雷运河。因此无论是西柏林的警察还是站在巡逻艇上的人民军水兵，谁都不愿意或者不能够救这个孩子，因为西边的任何人都不敢跳进水里，而东边则必须等待一位高级军官的决定。时间在流逝，直到对切挺为时太迟为止。当消防队终于获准打捞尸体的时候，土耳其的妇女们在运河西岸开始嚎啕大哭，持续了很长的时间，据说在东边很远的地方都可以听得见。寻找一个栖身之处的时候，家里一直不太和睦。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流沙。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天津文艺台联合制作。